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冲动都没有，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然而想不想都失落。

走一下午也不疲倦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忘了时间不能不想念，做梦的季节微风轻吻脸，阳光像火焰还在蔓延。谢谢你给的这一切，而一转眼好几年仍留在心田。还记得那天我们分手瞬间，蝉声弥漫着整个校园，谁也不能不说再见。同样是夏天，阳光依旧耀眼，我们像单纯无邪告别，各自面对未知世界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好想对你说，不能不想念，有你的季节，忘不掉的是你热情的脸，爱在沉淀。这一切而已转眼好几年，什么的改变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、谢谢你给的这一切而已转眼好几年，什么的改变、哦哦哦哦、什么的改变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 享受 要爱就爱得彻底，我相信我自己就不必分析，最喜欢自然反应。